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 大家好，我是周丽媛。我今天向大家推荐阅读的这本书是由德国的一位情感医师艾娃所写的《爱自己和谁结婚都一样》。相信一开始听到这本书书名的朋友一定会非常诧异这个名字啊，和谁结婚都一样，怎么能一样呢？未婚的朋友可能会想，那不是随便找个人嫁都一样吗？已婚的朋友可能会想，那别人家的老公就是温柔体贴，我的老公就是做不到，怎么能一样呢？所以作者开头啊，就这样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不管和谁结婚，结果都一样。你不能总是期望你的伴侣帮你找到真正的快乐，让你重获自信。无论你和谁结婚，最终总是会和自己相遇。因此，我认为你大可留在现在与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人身边，不管你们现在的状况多么糟糕，当婚姻搁浅，气氛冷漠时，当内心充满愤怒时，恰恰正是婚姻的转机。其实这是作者开篇的第一段内容。虽然看完这段话啊，我似乎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指望我们的伴侣去满足我所有的期待。伴侣也没有义务对我的快乐和痛苦负责，但仍然还是有一些疑惑啊，为什么结婚后最终是和自己相遇呢？我自己在第一次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过相同的质疑，但这本书还没读完就让我对婚姻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的职业呢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即使如此，这本书也从崭新的角度来诠释婚姻的意义。我认为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我的职业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一本改变对婚姻认知的书。其实我们知道啊，真正打动人的作品以及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观点，大多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得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作者呢，在他32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的先生，一个比他小6岁的男人。两年后呢，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就爆发了无数的争吵、冷战、崩溃和纠缠。好像每个结婚的人都这样啊。艾娃等到一次次的失望以后，她就开始向内寻找答案。她说，我不断地发现那些能让我与他彻底分开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我与之前的男友们分道扬镳。如果我真正感到绝望并敢于面对现实的话，我就应该能看到我和我先生的所有冲突之前我都曾经历过，他和我之前的其他男友都一样。这里呢，就是艾娃所讲的和谁结婚都一样的意思。不管你遇到的是不是相同类型的人，你最终都会和这些不同的人产生相同模式的冲突。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根源了。那艾娃在认识到这点以后，就用非常大的勇气和能量去面对自己，在差点要离婚的边缘前及时停下了脚步。她尝试着去与爱人交谈，慢慢的用探究的而不是用恐惧的防御的眼光去观察对方的世界。她和爱人一起去见婚姻家庭咨询师，一起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越来越有勇气与别人共同探讨自己真实的情况。那随着疗愈的加深呢，他也在更深的层面发现了自己，当然他的先生也是如此。而这才是婚姻的意义所在，让我们剥去那些伪装，以真实的面目彼此相对。之后呢，他开始尝试用曾经治愈自己的方法去帮助有相同困境的人，慢慢的帮助他们的婚姻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婚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稳固。那想到这儿，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和艾娃的经历如此的相似，所以才会这么喜欢他的这本书。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你在婚姻里感觉很无力， 无论你们是吵成一片了，还是冷若冰霜，或者是那种表面祥和，但是内心非常的焦虑，我都建议你先把考虑离婚的这个决定呢缓一缓。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立即与伴侣分手，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读一下这本书，或者去找婚姻专家咨询，给自己的婚姻一个重生的机会。要记得，你需要的不是找到唯一正确的伴侣，而是开诚布公地直面你和你的伴侣之间关系的真相。你需要的是意志力、理解力、时间，还有耐心。其实从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好像就置身于人类生命的对立统一当中去了。你看啊，我是个女的，我就得找个男的，你是男的呢，就必须要找个太太。我们好像从小就被教导自己是不完整的，从一出生开始就踏上了寻找另一半的旅程，渴望与他实现身体和情感上的统一。这种渴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来自我们的基因密码，也来自于我们的后天养育。哎呀，找啊找，终于有一天我们碰到了生命当中那个他，并和他结为夫妻，驱使我们不断寻找的内在力量终于平静下来了。我们好像第一次感觉到了那种完满合一。只不过王子和公主的幸福生活的大团圆结局，却真的只是停留在结婚的那一刻而已。在我所接触的婚姻危机的案例里，有一半左右的婚龄在五年以内，有另一半呢，虽然已经有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婚姻，但他们的婚姻的裂痕啊，在五年以内就基本上已经产生了，后面的岁月只不过是消耗着最初的热情，然后一再重复着旧有的错误，直到有一天这个形同虚壳的婚姻被外力一举攻破，那就会上演各种婚外情或者出轨事件。而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外力啊，跟外力去争斗上，或者说连拉带拽的把我们的伴侣死死地拖住在这个空壳里。其实与其耗费这个精力，不如好好的思考一下，这场婚姻以及它出现的这道难题究竟给我们的人生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了，我们也想好好过日子的，只不过之所以不断的与伴侣发生冲突，是因为我们发现对方和当时遇见的那个让我完满统一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我才会不断的想把对方改造成最初那个能让我完整的人啊。如果这样的改造失败了，那只能证明我看走眼了，那我就要再换个人来让我完满一下。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能让我们内心完满合一的方法只有一个，不过寻找的路径并不在外部世界。我们所需要的理想化的存在与完满合一的感觉，更多的是从我们自身内部获得的。每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但人们往往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因为我们出生以后，现实的限制啊，父母的要求啊，还加上社会的期待，都随着时间的积累不断地影响着我们，让我们渐渐遗忘了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性，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核心目标。我们要承受的好像就是把内在的空虚包裹进一层厚厚的硬壳，开始扮演一个个我们固执的相信应该属于我们自己的角色，逐渐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当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葵花籽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如何成长为一颗向日葵，而是为了大众的期待长成一棵苹果树。于是呢，我们就以一棵苹果树的要求来要求我们自己，对它施肥啊，浇水啊，并且一直不断地在外界寻找另一棵苹果树，希望那棵苹果树来完满我们自己，而根本不接纳自己其实是一颗向日葵这个事实。当我们真的找到一棵心仪的苹果树，我们就把自己装扮得和它一样的样子，并且展现出自己最精彩的那一面去吸引它。就好像我们刚认识的新对象，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自然的状态下，而是作为一个更理想的另一半存在着，并努力展现着我们认为特别值得展现的优势。那同时呢，我们会担心对方离开我，不仅在我们的另一半面前，甚至在我们的自己面前， 我们都试图将个性中并不吸引人的部分隐藏在表面的完美的光环之下。可惜好景不长啊，我们突然发现对方也根本不是一棵苹果树，他只是也把自己扮演成一棵苹果树而已啊。于是我们会愤怒失望，但我们依然想要那棵最初自己眼里的苹果树，于是我就必须把它打造成苹果树的样子，然后当中就是无休无止的冲突，然后就像轮回一样不断地发生着，耗费了我们彼此的精力。其实呢，真正的成长就是从直面自己开始。当你诚实地看待自身，并学会如实地展现和接纳自己，也就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自己就是一颗葵花籽啊，那我的成长目标就是成长为一颗美丽的向日葵，而去接受另一颗向日葵和自己结伴同行而已。所以呢，我们必须有直面自己本性的勇气。在我的来访者中啊，有些女性呢遭遇到家暴却不愿意去面对，其实是自己用一些激烈的尖酸的恐怖的非常刻薄的言语把男人逼到了墙角。那有些女性呢，在抱怨男人不关心家里的时候却不敢面对，其实是自己把孩子放在了先生的位置上，然后硬生生把自己的先生挤到了床下。当我们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对方头上的时候，当然会很轻松啦，但这对婚姻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向的意义。那如果我们敢于去面对，其实是我潜意识里受不了男人赚的钱少这个事实，所以我才一再的用言语去攻击他。或者呢，我与先生婚后激情转淡，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只能利用孩子，这样的话才会让我感觉到我还是被别人需要的。当你认识到这一点时，就是直面自己的第一步。那也许再探究下去，我们就会更深的发现，我受不了男人赚钱少，是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这样的男人，而我却沿用了我母亲的方式去打压和羞辱父亲。或者在我的原生家庭里，父母彼此之间就很冷漠，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跟另一个人去交心啊。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妈妈的心灵伴侣和寄托。当然啦，这样的探究还可以继续深入，比如我为什么要去重复妈妈的命运呢？因为其实我内心深处极度的热爱我的妈妈，我成为她的唯一理由就是通过我自己去做到她生命中做不到的事，也就是通过我自己去改变妈妈的命运。我们这样一再的探究下去，你才会和真实的自己相遇，而最终明白自己的生命必须由自己重新书写。我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任何人的翻版和延续，我本来就是一颗饱满的葵花籽，而不是假想中的被虫咬坏的苹果树，总想着找一棵更优质的苹果树来圆满我的生命。那我们为什么总是觉得如果生活不如意，只要换了个伴侣就好了呢？当我们不断地和一个全新的人遇到并产生愉悦的感觉时候，其实这种就像喝酒上瘾一样，刚开始我们感觉肯定很爽啊，但这其实只是短暂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而已。当酒精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清醒地发现自己内心的感觉只会比以前更糟糕。当我们不断地对恋情失望以后，有的人就会对最初这种完满合一的渴望彻底根除掉，让自己和周围人都相信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一切了，渐渐的内心就失去了感受，失去了与他人的联系，然后我们就会压抑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另一种方向放纵自己。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我内心的黑洞越来越大，没有一个伴侣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只能越来越沉迷于不断换伴侣的短期愉悦，好像把他们当做了麻醉品一样。感觉好像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口口声声说要恋爱啊，要结婚，但好像也都是说说而已。其实这样的朋友，每段感情都会在相似的地方跳针，就好像过期的旧唱片，因为同一道划痕，而在同一首歌、同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又在同一个地方跳回去，如此循环。更可怕的是，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比对父母的人生，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不幸完全沿袭了他们的命运，就好像这道划痕在家族中就已经存在了。为了能建立起能带来幸福的长期的关系，我们必须对我们人格中那些被拒绝的、被压抑的部分进行处理和调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大人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划分好坏的，所以我们就学会了将所有的坏的行为隐藏遮盖起来。当然，我们也竭力让自己更符合好孩子的标准了。我们越是潜意识里不接受自己的恶，就越得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隐藏它、拒绝它，用一个能被外在世界所接受的好来代替它，甚至干脆就将它压抑下去，甚至遗忘。但是它不会因此消失的，它会改头换面，在其他的渠道，比如在亲密关系中，它就会表现出来。同时呢，在婚姻里，为了维持自己的好，我们有可能会失去理性，我们隐瞒真相、撒谎遮掩，我们寻找外遇、试图离开。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也会感到非常的惊慌失措。哎呀，我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不堪的行为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原因推到外部，于是我们的伴侣就首当其冲的成为了罪魁祸首。看，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这样。心理学上呢，有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叫做投射，就是指我们自己都不接纳的部分就会从对方身上跳出来，于是就制造了自己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的故事。所以要到底怎么做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呢？作者提到要从接受伴侣的本来面目开始，当然这也需要另一个前提，就是在你的伴侣面前做真实的自己。作者提到了，他提到一位智者的话，他说，当我们梦想中的王子或者公主现出青蛙原型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真正的王子和公主是不会对我们这些青蛙感兴趣的。我们最好还是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也只不过就是青蛙而已，还是去真诚地发现其他的青蛙吧。想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不接纳自己的真实的面目，然后呢，还不断地用心目中的标准去反复衡量自己的伴侣。一旦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什么地方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会不加思索地断定啊，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王子或者公主，只不过就是青蛙或者野兽而已。其实我觉得亲密关系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我们两只青蛙遇到了一起，然后在共同的生活当中慢慢地成长，用爱去滋养对方，最后我们就滋养成了王子和公主。说到这里呢，我想再多说一点啊。其实呢，一个人长期被爱啊、被赞美，他的内心啊、他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古老的村落里，村落里面的人呢，娶媳妇的聘礼呢，就是以一头一头的牛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要到女方家去提亲，带多少头牛就间接地表达了这个女孩子的价值。那有一回呢，有一个男人到一个姑娘家去提亲，就带了九头牛去。这个女方的父母一看，太多了，因为普通人家就只有两三头嘛。所以他父母就赶紧说，不要这么多啦，我家女儿怎么可能只九头牛呢？你留下两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就坚持要给到九头牛。他说，你们的女儿在我眼里就值九头牛。那之后呢，就顺利地迎娶来这家的姑娘。等到若干年之后呢，这个姑娘家的亲戚啊，在镇上就偶遇到了这个早已成为人妇的这个姑娘，但已经是妇人了。然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真的就只是一个好像黄毛丫头的这样的一个姑娘，现在看上去整个人就是容光焕发，美丽优雅，感觉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值九头牛。因为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小伙子就觉得啊，他的媳妇就值九头牛，所以一直在用自己的爱去滋养这个姑娘，把对方滋养成了女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一下自己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伴侣的本来面目，然后通过自己的爱让对方越来越有魅力呢？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地训练自己以另一种方式生存，改变思维模式，接受对方的弱点缺陷，还有彼此的分歧，与之融合，相互关照，相互滋养，寻找乐趣，并且彼此欣赏。那如果持续这样做，即使发到你手里的牌并不怎么好，你也可以打赢自己的人生。当然了，如果我们还耗费很多时间在哎呀，我这个牌怎么那么烂呢？不行啊，我要换牌啊，或者把牌扔掉，我不打了，那这副牌连赢的可能性都没有。即使我们用心去打，最后还是输掉了，但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收获了经验，关键是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去跟这副牌较劲儿，因为对抗其实是最最浪费时间的行为。所以呢，当我们可以接纳对方如其所是，接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一切如其所是，那也为自己争取了很多时间，哎，可以静下心来思考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那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提一下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强迫性重复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做单身青年婚恋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人会不断的换男女朋友，或者呢每段恋情都会以相似的方式或者相似的原因啊卡壳或者是终结。那当结束下来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啊，我怎么倒霉啊，总是遇到这样的人啊，虽然失恋都很痛苦，但是好像又没有反省，在这种没有反省的前提下，扑通又扎入了下一段恋情。那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分手的原因啊，或者产生不满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它会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不管你谈多少个男女朋友。当然这种强迫性的重复还有更多的体现啊。我也曾经听过一个案例，是说一个女孩子从小目睹她的父亲对母亲施暴，但是母亲呢很懦弱，无力反抗，任由她的父亲去殴打。那她从小呢就发誓说，哎呦，不要去做母亲这么懦弱的人啊，不能找父亲这么残暴的人。所以呢她长大以后呢就找了一个特别文弱的老公，但是在婚姻里呢就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她就在彼此的冲突当中，内心慢慢的向施暴者认同啊，就是向她的父亲认同，也就是她会经常在家里抄家伙去打她的老公。那若干年后呢，她的儿子受不了了，然后她儿子呢也在心里暗暗的发誓说，我长大以后不要找这样的一个老婆，我不能像我老爸这样的无能。那可想而知，如果这个故事继续下去，这个儿子长大成家以后又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上面所讲的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到生活当中去观察自己的恋情或者自己家族间的故事。无论是自己的故事还是代际传承，如果我们不用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好像被锁在那种滚轮里的小白鼠一样，一直忙着踩着这种脚下的轮子，但是却只是原地不动而已。所以我们要发展出这种觉知，去找到自己的感情真正卡壳的原因，这才是打破轮回的方法。当然了，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婚姻都不应该离开哦。比如有些女性啊，由于内心深处有很深的自卑，可能在家庭中就被施暴者连续的施暴。那这样的女性要面临的议题是，为什么可以允许别人不断的侵害自己的身体？那我相信对这样的女性，她是需要去处理自己低价值感的那部分，建立自尊自强，从而离开这段婚姻，心生才是自己正确的道路。那可能也就是她的这段婚姻带给她的功课吧。如果这位女性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她可能就只能用这种认命的方式去承受一辈子的身体之痛。那可悲的是，她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想明白老天为什么要给她派这样的一个男人。所以我想啊，如果你在没有认清自己的问题前换伴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还不如留在这段关系里看清自己的生命功课，并好好的学习它就好。但当你认清自己的真实问题，并且通过不断的学习成长后，那个原来和你一起做功课的人如果还停留在原地， 那你也可以大方地离开这段婚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所以呢，我们的伴侣究竟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呢？好像他的任务就是来给我们制造一些功课，让我们有机会去看清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伴侣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问题的救星。但这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啊，毕竟把责任推给对方，还是要比自己承担问题的责任要容易得多嘛。但相信我，只要勇敢走下去，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其实我也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生活一再向我证明，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比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战胜自己，并不断地在更深的层面与自己相遇，更难也更美妙的事了。当你在这条勇敢者的道路上不断挑战自己时，你所获得的满足感远远大于要对方来满足你。一开始呢，我们以为自己是脆弱的，因为我们认定自己是不完整的。当他开始面对自己时，发现自己就是自己问题的解药，那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完整的，不需要别人来完整我。所以朋友们，当你在寻找更好的另一半时，事实上你只是在寻找医治自己的可能而已。作者呢，在书中也提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打着爱情的名义进入婚姻，不敢袒露自己真正进入婚姻的原因，所以在婚姻里呢，就必然会面对失望。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可以思考一下，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跟这个人结婚的呢？女人和男人结婚是因为他功成名就、风度翩翩或者身强力壮，还是因为他最终非常像自己的父亲，或者是跟自己的父亲完全不同，或者是能给自己带来富足的物质保障？那男人跟女人结婚呢，是因为他美丽的外表，或者是能够激起男人的保护的欲望，或者是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可以照顾自己，或者只是单纯的想要一个家，因为自己害怕孤独。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由于以上任何一个理由、任何一个动机结婚的，而大部分的时间呢，正是这些让我们下定决心结婚的理由，然后日后呢就形成了灾难。功成名就的男人可能会离开，也可能他自己会事业失败。那漂亮的女人呢，可能会老去或者自己心性难定。所有这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要结婚的理由，都可能是草率的、仓促的，或者是易变的。那事实上呢，他们也只不过真实地显示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贪欲。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自我的本质，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和这个人结婚。因为我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那很多人理所当然的就会回答说，因为我爱他。其实呢，我爱你这三个字比世界上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包含更多的歧义和误解。这三个字表达出来的意思几乎很少跟我们选择的这个人的完整性啊和真实性有关，更多的是和说话者自身的这个需求和愿望有关。当说出我爱你时，你是否有勇气去思考一下它真正的正面的意义是什么？它可能包含着以下几种意思。我爱你，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很有魅力，因为你功成名就，生活富裕，因为你为了得到我而不断的努力奋斗，因为你富有创造力，富有想象力，因为你和我的感觉如此的相似。那当然，这些都是意识层面的。其实在无意识层面，它的影响力更大。你所说的我爱你，可能有着更多完全不同的意义。我爱你，因为你与那个伤害过我的人完全不同。因为和你在一起时的疏远感觉，与和我父亲在一起时如此相似，因为你看起来像我母亲那样无助，令人怜惜，因为我是如此的贫穷，而和你在一起能改善我的生活。所以朋友们，你们真正的探究到自己的我爱你下面的真相是什么呢？所以我爱你的真相是什么呢？那这个真相其实说来话长了。如果我们在婴幼儿时期一些基本的成长条件无法得到满足，那么今天就会在我们的身上相应体现出来， 我们就会如同一个饥饿的、焦虑的、容易受到惊吓的孩子一般，去面对世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我们在青春期受到伤害和虐待，或者经历了创伤性的打击，我们内心就会有一部分停止发育，并在日后处理各种关系时采用种种消极的方式去应对。那我们知道啊，早期的负面经历持续的时间越长久，创伤的程度就越严重，在我们性格当中留下的烙印就越明显，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起的副作用就会越强烈，可能会影响工作或者人际关系，当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在成年后遇到了一些难题，但事实上恰恰是内心没有长大的孩子在以自己的方式要求满足从前并没有被满足的那些愿望。那这个孩子更渴望找到能养育自己的父母，而不愿意成为能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的充满力量的健康伴侣。那我们中国人啊，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小说人物啊，林黛玉。在林黛玉很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的故事。她的弟弟啊，早就死了嘛。在她6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去世了。其实我们知道，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就是她的早期经历嘛。所以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面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信念啊，我是没人要的。那这样的信念表现在行为上呢，她就会刻意的跟人保持距离。那不爱搭理人啊，我们对黛玉最大的印象就是觉得她特别作啊，因为那是她有一个潜意识在那里啊，她的潜意识可能就是那个亲密的人总是会不断的抛弃我，她是不可信任的啊，我是不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话，她就有一个在原生家庭不被满足的愿望，就是被一个人被一个爱人稳定的持续的爱着。从这一点来说呢，贾宝玉其实是很满足黛玉这一点的，我们也看到黛玉在这一点上做了种种的测试和考验，用以确认这个男人的确是爱我的，是离不开我的，他是不会背叛我的种种啊。当然了，执着什么就会受困什么，虽然贾宝玉是这样的人，但最终呢，林黛玉还是经历了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虽然我们强烈的渴望与一个理想的伴侣来共同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我们仍然会把过去的痛苦经验啊带入到今天的关系当中去，然后呢就在无意识中寻找被认为是理想伴侣的另一半。但被我们看作是理想伴侣的这些人呢，身上恰恰其实也有着跟我们的伤口相对应的伤口，他们也有着与我们相似的冰山。比如说林黛玉就是没有安全感嘛，那偏偏贾宝玉又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天天跟别的姑娘什么抢个荷包啊，闻个胭脂啊什么的，这些都很容易再次挑起这个林黛玉的这种不安全感，让她不断的受伤。所以我经常说，夫妻之间其实就是最佳的拍档，对方越是让你不爽的地方，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旧伤所在。所以呢，我们从小到大不管在成长的哪个阶段，如果家庭中的成长发育缺乏安全的保障，那我们的情感可能就会在那个地方留下空缺，这就好像一个坑洞在我们的人格中一样。那在我们日后与伴侣的接触当中，这部分未能发展出来的成熟的人格啊，就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得到满足，同样在我们的身上发展出来的成熟的那部分人格就能按照成年人的方式去对待伴侣，而没有成熟那部分恰恰是在冲突发生以后就会被激活，那我们就会恐惧啊，退缩啊，然后失望害怕，行为上也会产生种种退行啊，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看见自己的这个需要，并且对这个需要负责就好。其实不要说这个需要了，我们平时连说出一点小小的自己的需要的勇气好像都没有。当我们对我们的伴侣讲我今天做了这个事，然后我今天又做那个事，实际上我们是在下意识的表达，你应该为我骄傲啊，你应该赞美我啊，你不应该那样做啊，你应该这样做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在一个文字信息下面， 其实往往隐藏着许多自动的存在的并活跃着的潜台词，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完全是处于这种无意识的状态，对自己的真实想法一无所知。那伴侣间的日常沟通尚且如此，何况是要真正面对内心深处的需要呢？作者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遗留着过去没有被消化的老故事，他们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将我们原本生机勃勃的人生包裹着一层好像没有办法去看透的坚硬的壳，而阻碍了我们幸福的正是这层厚厚的看不见的壳，而并不是我们的伴侣。恰恰相反，伴侣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使我们有机会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去改写我们旧有的程序，并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反复回味体验内心深处的愿望，使我们内心的伤痛得到抚慰和医治。其实我们说，每一段感情能否顺利发展，就在于两个成年人能否平衡作为伴侣的内在冲突。当你的伴侣能够准确地触碰到你的痛处时，其实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在通向完美伴侣的这条道路上，绝对有必要去关注我们内在遭受过的伤害，因为就是那些伤，那些旧伤在对我们的人生起着破坏性的作用，限制着我们今天的行为。那为了使这个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呢，你必须首先认真对待自己的恐惧、消极的情绪和内心的痛苦。也就是说，你不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日常生活的那种琐事当中，而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内心由于对方的行为而产生的变化。如果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逐渐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来观察自己，那么就首先帮助自己提高了真实面对自己的勇气。好像说得很轻松啊，当我们的习性模式是相当顽固的，当关系呢一旦变得令人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即想方设法来进行弥补，转移一下话题啊，或者做一些只是改善表面关系的事，或者干脆终结关系，去继续寻找止痛药，要不就是忙着去酒吧或者网上跟别人约会，或者不断的去跟前伴侣撕扯纠缠，或者用征服一个新目标的方式啊，或者是扯着旧目标不肯放手啊，去回避面对自己的时刻，这样呢也就被真正面对自己的机会所拒绝了。当然啦，也并不是我们自己会这样做，我们的伴侣其实也有着他们自己的回避策略。有的人呢会把个人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就算他有时间和你在一起呢，也会把两个人的业余时间安排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但对彼此两个人都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了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那有时候忙碌呢，不仅使我们得以跟其他人保持距离，同时呢也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应该关注的地方转移开，远离我们的恐惧和伤痛。但是呢，只有通过恐惧和伤痛，我们才能学会理解和爱。所以呢，也许你的生命中遇到了总是重复的课题，建议你呢去找心理咨询师聊一下，他是唯一一个与你的生活没有利害冲突的人，所以呢他会从第三人的角度给你一些真实的回应，何况呢他会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借助外力的，只要你对自己的内心保持关注并充满期待的细心观察，切实捕捉并接受自己在某一个瞬间的感觉，可能就能帮助我们自己走出迷雾。那说到这里，我想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心理支持呢？因为有些错误啊，或者说我们的限制性的信念或者认知，其实真的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身哦，只是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那我们戴着蓝色的眼镜就看到了蓝色的世界，灰色的就是灰色的世界，无一例外。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寓言故事，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一只小乌龟呢，去跟他的父母一起去郊游，到了野餐的地方，这个龟爸爸突然想起来，哎呀， 我们忘带餐布了，然后因为他们特别环保嘛，他就对儿子讲，哎，你快回家拿餐布吧，啊，这个我们不能直接在地上用餐的。那小乌龟就听了很不愿意啊，他说不行不行，那我一走你们就把这些带好的吃的都吃了，那我怎么办呢？然后龟爸爸龟妈妈就说，哎呀，没多少时间，肯定等你的啦。在父母亲再三的承诺下呢，这个小乌龟就转身上了回家的路了。那结果这个龟爸爸龟妈妈就等啊等啊，等了一天了都没有等到小乌龟回来。龟爸爸就说，要不我们开始吃饭吧。然后龟妈妈说，哎，你还当爸嘞，啊，答应孩子的事都做不到。于是他们就继续等啊等啊，然后等到第二天小乌龟还是没有回来。然后龟爸爸就实在受不了了，说，饿死我了，咱们别等他了。我龟妈妈说，哎，你个死老头子，儿子小嘛，爬得慢嘛，你说话要算话啊，我们再等等吧。然后等到了第三天，龟爸龟妈都已经饿瘫了，说不等了，这臭小子估计玩嗨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等他们啊刚准备打开那个餐盒吃东西的时候，这个小乌龟刷的一下就从草丛中跳出来，说，啊哈，你看，我就知道你们绝对不会等我回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放弃对我的诺言的。那原来这个小乌龟呢，在草丛里已经等了三天三夜，根本就没有回家，就在等待这一刻。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景呢？我可能由于自己缺乏安全感哦，所以在关系里就是会隐约担心男人不会全心全意的爱我，而且为了证明这个男人是不爱我的，我可能就会拼命的去寻找任何这个男人不爱我的证据。那于是呢，他和他的女同事中午一起去吃顿饭，或者他的裤袋里有一张你不知所踪的酒店的发票，或者有几次错过了你的电话，其实都可以统统作为这个男人不爱我的证据。是因为我先有了这个信念啊，再得到了这个结果，却根本不愿意去看这个结果可能就是由于我自己的这个信念造成的。而且这样的信念我们会照搬到生活、工作、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那于是感觉总有会各种不好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只是戴着同样一副眼镜去看这个世界而已，那这副眼镜可能是从跟父母的互动当中得来的，那也许呢就是天生我们自己就戴着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把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会将自我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历史经验强加给其他人，也就是以己度人啊。比如我们会说对方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照，因为他们是弱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将自己从来不曾得到满足的对关爱和帮助的需求以及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投射到他人身上。同样啊，我们如果不能接纳自己的真实情况呢，就可能把自己的伤痛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责难对方，将过失推给对方。这样呢，我们不仅不需要去啊对眼前的这个问题负责，更不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当中自己的真实情况。因为面对真实啊，就意味着要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可能那份心碎是我们本能就想逃避掉的。还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了眼前的事实，但如果不深入的了解自己，我们只会不断的一味的重复自己都不知道的错误。当我们敢于去面对冲突中真实的自己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哎，我对房产证上有没有我的名字耿耿于怀，其实是由于我自己的自私，或者是我不敢面对自己经济能力有限啊，或者说整个人的能力有限，总是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我在对方指责我的时候会抑制不住的愤怒，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指责，积累了很多的情绪，从而把账算在了对面这个无辜的人身上。甚至我觉得母亲从来都对我很冷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小的时候妈妈想抱你的时候，你都故意走开，躲开妈妈的拥抱。别再管眼前的这个人怎么给你制造麻烦了，我们先好好的研究一下真实的自己吧。其实呢，聊起真实的话题， 夫妻之间情感关系最真实的体现啊，就是体现在性关系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中年夫妻呢，在外人看起来是非常的和谐登对，先生呢沉稳少语，妻子安静娴熟，经常是一个家庭的形象共同出现在朋友面前啊，那个画面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但是呢，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这个15年的婚姻里面10年是没有性的，那这之下肯定是压抑了很多的愤怒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那由于我工作的关系，我会发觉越来越多的夫妻都是过着这样表面祥和啊，实则疏离的这种婚姻。也有人啊，表面上好像是不以为然啊，甚至有太太表示，哎，我们感情真的很好啊，只是没有性生活而已啊。但你如果深入了解才知道，另一方其实早已彩旗飘飘了。那在职业咨询当中，了解夫妻的性生活变化及其前后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其实就是发现问题的突破口。我们说性是爱的晴雨表，其实所言真实不虚。即便以这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以点滴细微的变化进行，这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里面都能反映出这种啊，我们内心的这种戏码。但是这个戏码可能就是我们一个人每个人内在的核心冲突所在。比如说啊，有的太太呢，出于对自己的年龄和身材不自信啊，在每次老公出差前都会想尽办法去掏空对方的身体，用以安慰自己，对方呢啊肯定会忠诚于自己的。但是先生又怎么不明白太太的这个花招呢？久而久之自然是抗拒的，甚至是疏离的。那也有的年轻姑娘呢，在谈恋爱刚开始没多久，在男朋友的强烈要求下，违背了自己内心的愿望，答应了对方发生关系。那由于内心呢是有这份被占了便宜的委屈，所以在以后的相处当中，永远会把自己置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那潜意识里面就会制造出许多的冲突，去证明自己被害了。那最终呢，就会成功的把疲惫不堪的对方从自己的身边逼走，那他也如愿的就当上了受害者。那其实我们很多婚后人士啊，对性的认识也未必正确或全面的，并且我听过很多理论说性和爱是可以分开的。当然说从动物本能来讲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但从夫妻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把性和爱分开了，那夹在中间的一定是占有、嫉妒、贪欲、猜忌、背叛、惩罚等等这些东西。当有这些感觉夹杂在当中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会步步为营地收回自己身体的感觉，压抑并且封锁自己的性欲，甚至谴责它的存在。所以真正的情爱必然是通过心灵，而只有两个人用真实的心灵去寻找对方的心灵，彼此的身体呢才会被打开啊，彼此才能有真正的连结。当然了，对自己真实也是对伴侣真实，我认为这就是爱自己的最好的表现。想想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装或者还有欺骗，那真的是这辈子过得也太难受了。在性生活中呢，其实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去做的，尽可能的做你自己，尽可能的与你自己和你的伴侣紧密的结合，给自己时间去体会亲密关系，不必积极的说我们一定要去为了实现某一个目的，而只是爱你们的每一个当下啊，爱你们的彼此的本来面目。那说到性呢，很自然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出轨。作者提到呢，当伴侣中的一方出轨的时候，另一个呢经常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暗自放弃了这段关系。这个事实往往是我们很难去接受的，我们宁可接受一个简单的清晰的评判，说哎，骗人的是坏人，被骗的是好人。然后呢，根据作者的经验啊，他说往往是被骗的一方首先背叛了自己，他通常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对双方的共同生活和关系固执地保持着极为概念化的要求，且很难让自己完全投入一个真实存在、不完美甚至是有缺陷的伴侣的怀抱。那骗人的一方也是啊，因为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呢就用换伴侣的形式来让自己上瘾。 所以呢，如果夫妻之间长期的无法交流感情，那么通常就会到另一个人的床上去寻找安慰。如果我们无法在家中释放自己的情感，那么生命的活力呢，就需要寻找另一个出路。啊，婚外恋很少是偶然现象，发觉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与伴侣长期相处然后是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或者说是完全陷入了这种权力斗争的泥潭，这个时候第三者才会出现。当这个时候到来的时候，就是需要去认真面对的，不是做出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这样的决定，而是要看清楚我们两个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生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谁都不愿意去面对被出轨这样的问题的，但当这样的事件真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如果耗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对方出轨的原因啊、程度啊，以及第三者的这种状态上，真的是耗费精力。这个生命的课题一定是在之前你们的婚姻里就亮了无数次的黄灯，而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才突然亮一个红灯给你看。那我们就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和我的先生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个原因呢，有多少呢？是我自己不敢面对的部分。那现在呢，就让我去勇敢地去面对。那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成长，就算最后这段婚姻无法挽回，我也没有再次浪费生命给我的这次机会，我没有继续逃避成长。事实上啊，我们的生活是否充实满足，都只取决于我们究竟能够感受到多少真实的内在，能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看作充满爱的生灵，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信任自己，是否相信自己能够迎接挑战并且超越自我，是否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耐心、毅力、勇气和训练使自己不再充满各种谎言，更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跟着自己的感觉和心灵走，让自己时时刻刻有意识地去爱。你不必再等待或者渴望，期待某个完美的情人最终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觉得爱上他是值得的。你也不用再愤怒，也不要再让报复的念头在你的头脑中翻腾，即便对方不完美，或者行为举止让你失望。有一位名人说过，了结你的作业，否则他会来了结你。那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顺应规律，持续地成长，不断保持继续发展的愿望，如果我们能够将心灵与精神向其他人和其他事敞开，如果我们也接受了引导，坚定不移地按照已选定的道路走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坦诚面对生活的真相，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家庭作业。反之呢，等待我们的将是命运的打击，可能生活就会制造很多很多的事件阻止我们发展。那任何婚姻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关系的问题，是爱自己和爱别人的问题。每个婚姻问题里都隐藏着个人成长的契机，每个问题的产生本身都有着特殊的使命。不管是通过阅读啊、心理咨询啊，或者其他任何方式，重要的就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并从中获得心灵的成长。那么不管和谁结婚，不管婚姻还在不在，都已不再是那个让你困扰和痛苦的问题。最后呢，要感谢作者艾娃·玛利亚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从《爱自己和谁结婚都一样》这本书里找到你们自己的那份意义。 本节目由江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